中带独行，得会香帅说从前。 睡得很熟了，胡铁花受过上次的教训，现在已经不敢大意了。他也知道自己应该看守，抿着嘴笑说：“你们喝了酒之后说话的声音，连聋子都会被吵醒的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何况今天晚上这个院……”或者让他为楚留香着着急，但是现在胡铁花的兴趣可并不在这上面，所以他立刻说：“ 母阴姬的徒弟啊。”“ 哼，你更想去瞧瞧了是吗？”“ 可是……” 美丽的少女们那脸红的样子，她喜欢看到年轻的男女们两情相悦，她觉得这可是她方才和楚留香追踪那神秘夜行人的方向。于是胡铁花就笔直地向前面列出了，因为人都知道小心火烛，很少有人点着灯睡觉。但是现在他忽然发现前面有家人的灯光很亮，而且还是绝不会着急的。活人那就更不会急着进棺材了。胡铁花又不禁动了好奇之心，他忍不住花也不理他们，只是急着去看那三口棺材里的死人。他只瞧了一眼，脸色就变了，起了胆子说：“ 小人们本来已经睡着了，忽然就有一位仙女一样的姑娘把小人们给叫醒。” 显灵的事啊，据说这个山里的仙女是很多的，所以小人们也不敢不从啊。 哼，不是仙女。说到这儿他牙齿打颤，连话都说不下去了。胡铁花望着棺材里的雷老三， 麻子只不过要你们的命，那实在是容易极了。 小人刚刚大吃， 他苦着脸接着说：“ 我说这种事儿要说给别人听啊，那一定不会相信，所以小人们只……” 没有瞧清楚哎。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胡铁花果然也忽然向楚留香笑了笑：“ 哈哈，楚香帅的轻功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、啊！ 天下无。 被开了眼界了。 那个老人朗声大笑， 哈哈哈哈哈哈！听香帅这么一说，老朽反而显得小家子气。 但是，他很快皱了眉说：“前辈所说的那几个讨厌的人，莫非是？” 的时候把他们抓去，我这个老头子也不例外，所以就整天管别人的闲事。 他沉下脸接着说：“ 那几个人，老朽倒也不是怕他，只是好男不跟女斗啊。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，何必再来跟女人斗气？”老朽早就想和香帅喝两杯了，只可惜叫花子登不上大雅之堂，所以只好暂借这个地方用用。指望明天那位奴才， 戴独行果然是早已经准备要请客了，但是就在几天前，他还不愿意跟楚留香见。 我早已经知道神水宫要找晚辈的麻烦，算准了晚辈必定会到这里，所以早就在这里等着。前辈言重， 老朽要说的这件事也正和毕邦那不孝孽徒南宫翎有关。 五花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演播。